士师记的第七章。我们上一次讲到基甸刚刚出现的时候，他是完全没有信心，很害怕，躺在一个酒炸那里来到打麦子。神要他变成一个大能的勇士，怎么能够改变他呢？我们上次说是透过两个祭坛，第一个祭坛是他自己和神个人的关系，他首先是要认识神，要知道跟他讲说话的真是神自己，以致他是能够相信。所以第一个坛就是要来印证神的话语，让他知道神是与他同在。知道了神跟他讲说话，知道了神的话语，他就要行出他的信心了。所以第二个祭坛不单只是他个人的祭坛，亦都是要他来到挑战他家人的信心。他是要拆毁巴力的祭坛，另起炉灶，另起一个坛来到是敬拜耶和华。这个是非常之的艰难，他首先要在家人的面前活出他的信心，他才能够在树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到活出他的信心。其实我们见到呢是有三点，上次是讲了印证他的信心和活出他的信心，今天呢是要讲测试他的信心。神在树他带领以色列人之前是给了他是有三个测试。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，我们都见到基甸又一次求神给他见到神迹奇事。他第一次已经求了了，神令到在磐石当中是有火出来，将他的祭物完全烧毁。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奇事，而且他的祭物还是湿了水的，有汤浸了在里面，都能够一把火是烧晒。现在神叫他带领以色列人对抗米甸人，他又礼过了，又问多 要见多一个神迹。我上次都跟大家讲过，其实在旧约甚至是新约的早期，求神迹奇事来到印证神的话语不是罪来的。我们见到摩西和约书亚颁旧约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很多神迹奇事的能力？为什么要来印证他们讲的话就是从神而来？新约呢，耶稣基督和门徒亦都有很多神迹奇事的能力，又是要证明他们讲的话就是神的话语。还有一个时期就是先知时期，以利亚和以利沙。但是除了这三个时期，你见到圣经里面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是少之又少。有很多很属灵的人，例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，有神迹奇事在他们的身上，但是他们自己是没有神迹奇事的能力。大卫和所罗门王都是一样。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超自然的神迹奇事？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全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。所以当我们要印证一下是不是神的话语，我们怎么做？打开部圣经来看，是吧？不再去求神迹奇事。但是在旧约，当还未有全部神的话语，当圣经的正典还未关闭的时候，神是容许甚至是鼓励人来到是求神迹奇事。其中一个例子就在树旧约，犹大王阿哈斯，以赛亚书的第七章。当时阿兰国和以色列国联手来到攻打犹大国。你说为什么阿兰国和以色列国会攻打犹大国？因为他们都想对抗亚述国，亚述国变得是非常之强大，但是犹大就不肯和阿兰国和以色列国联手来到对付亚述国。所以与其日后将会腹背受敌，因为犹大国在南边，亚述国在北边，若果他们不铲除犹大国，将来可能会腹背受敌。所以亚兰国和以色列国就决定联手来到攻打犹大国。阿哈斯王就好惊好惊，神就差派以赛亚先知去见他，说你不用惊，神是会救赎犹大国， 你唔信嘅话，你可以求一个兆头嚟到睇，求一个神迹。但系呢个阿哈斯王佢就点啊？故作镇定，佢话我唔需要睇神迹，我唔需要睇兆头。喂，唔系佢有信心、啊，而系佢暗地里已经系同亚述国嚟到系联盟，佢系依靠人嘅势力，佢系依靠自己嘅能力，所以佢唔要睇兆头。但是虽然他说不要看而已，神照样给他这个兆头。这个就是我们在圣诞节很出名的一节经文，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说什么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以马内利，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这一个这样的预言不单止是有近，还是一个远的预言。近的预言就是说，当这个小朋友生了出来之后，差不多两岁左右，攻打犹大国的这个危机就会是解困。这个是近的预言。还有个更远一点的呢，不单止神是会救赎犹大国，他亦都会救赎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。一切接受这一位被童女怀孕的耶稣基督就能够得救。所以是有远和近。另外在旧约又有一个例子，创世纪的二十四章，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叫他的仆人以利以谢走去帮以撒找一个媳妇？以利以谢就回到去亚伯拉罕的家乡，回到去他的故乡，来到是找以撒的媳妇。但是他说大件事了，咁多女子边个先至系啊？所以佢就求神俾佢一个兆头。佢话若果边个女子走出嚟，系将水喂俾我饮，又喂俾我个骆驼嚟到饮嘅话，呢、这个就系你指定俾以撒嘅媳妇。所以真系利百加出嚟去到井边打水，真系俾水俾以利以谢同埋佢个骆驼饮，所以佢知道呢个就系神所指定以撒嘅媳妇，就将佢带翻去见亚伯拉罕，就成为以撒嘅妻子。咁你话呢啲都系旧约啫，去到新约都系一样噃。仲未有全部神嘅话语，圣经嘅正典仲未关闭。当嗰啲门徒想揾一个人嚟到代替犹大，记唔记得犹大因为出卖耶稣基督？吊颈死了，他们要找一个门徒来代替犹大成为十二个门徒。当时有两个人一样有资格，就是马提亚和一个叫做犹士都的约瑟。怎样来决定哪个好？抽签祭签来寻求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看到不单止在树旧约新约的开始，我们亦都看到有同样的事是发生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齐全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，我们要印证神的话语，寻求神的旨意，是不是求神迹体？不是，看下神的话语，看下圣经怎么说。例如如果我们粤语堂想选一个领袖出来，是不是将全部会众的名字放入盒里面，抽一个人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领袖了。但我们现在不会这样做，因为点解呀？有晒全部神嘅话语，你要选领袖，你点样呀？睇下神嘅话语点讲，提摩太前书嘅三章，提多书嘅一章，讲出属灵领袖嘅资格系点样。所以我哋唔再去求呢啲咁嘅兆头，求神迹。好可惜，有好多嘅基督徒，当佢哋接受咗耶稣基督之后，仍然系非常非常之嘅迷信，时时希望就系求啲兆头，求啲神迹嚟到睇。例如当佢哋想搵工，唔知边份工好，打开个电视，哇，突然间有个广告，嗰间公司话请人，你话呢个仲唔系神叫我去？仲有呢，有啲人就系想做一件事，但系啰啰挛，唔知做好定唔做好，同神话嗱，听朝早太阳普照啊，天气好，咁我就去做㗎啦。听日乌云密布啊，你咪搞我，即係话你叫我唔好做呢件事。另外仲有呢，发咗个梦， 就点啊？哎呀，神报梦俾我啦！嗱，神的确喺树旧约时时报梦俾人，因为点解啊？仲未有全部神嘅话语啊嘛，圣经嘅正典仲未关闭啊嘛。咁你话今时今日神系咪唔可以报梦俾你啊？嗱，我冇话唔可以，神凡事都能系嘛？绝对佢可以系报梦俾你，但系冇呢个需要。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看看神的话语怎么说。但是有很多人连部圣经都可以迷信的，怎样迷信法啊？找部圣经，我真的听过有人打开部圣经眯埋只眼，神啊，你要我怎么做你就告诉我了，一只手指笃下去，嗰节经文就系神叫我点样做。喂，真系有人咁试过嘅，一点落去系边节经文啊？马太福音嘅27章第5节，头先讲到犹大出卖咗耶稣，抌咗啲钱喺个圣殿度就点啊？出去吊死咗啦！哇，呢、这个人话唔系系马神，你叫我自杀？唔会嘅，唔会嘅。啊，大家嚟试，再揭几页，佢又笃过。今次去到咩呀？路加福音嘅第10章37节，耶稣说你照样行吧。哇，佢话唔会啩，一定要3次先至能够决定系神嘅话语。又揭几页，又笃落去，今次系约翰福音嘅13章27节，耶稣对他说你所作的快去作吧。所以我哋见到啊、真的很危险的，现在如果还是这么迷信的话，但是就是很可惜，很多的基督徒今时今日仍然都是喜欢沉迷什么啊？风水、星座、体相，我们真的要很小心。讲回你基甸的故事，是旧约嘛，未有全部神的话语嘛，神是容许他来到是求证。在士师记的6章36至37节，基甸对神说，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，藉我手拯救以色列人，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，藉我手拯救以色列人。这里我们见到有一个首尾的结构，是吧？我很喜欢讲首尾结构。有没有见到一开始一结尾都讲什么？藉我手拯救以色列人，是吧？如果真是神想藉着基甸的手来到拯救以色列人，就要怎么样？中间那节经文是最重要，就是讲到羊毛，他放羊毛在禾场，第二招，若那个羊毛是湿的，四周围是干的，那就是神的旨意叫他们打救以色列人。第二招就真是的，羊毛是湿的，四周围是干的那些地。但是我时时都说基甸就是怎样的人，船头惊鬼，船尾惊贼，是吧？见到这样的情形他又怕了，他心想会不会那天的天气比较干燥，所以四周围的地下就晒干了，但是那个羊毛因为索水了，所以仍然都是湿，所以他又要求另外一个神迹，今次调翻转头，要四周围的地都是湿的，羊毛是干的。这个就是难很多了，是吧？因为羊毛是索水的嘛。第二朝早真是发觉羊毛是干的，四周围是湿的，他就真的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他带领以色列人。我们呢都是，我刚才讲了我们是看神的话语嘛，有很多基督徒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的，有很多基督徒知道神叫他们做什么事的，例如去传福音啊，是吧？大使命啊，明明知道的，但是他们仍然希望求一个神迹，求一个兆头，加埋呢个兆头，加埋呢个神迹，咁我就去做啦。问题喺边度啊？佢哋觉得圣经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准则，而唔系唯一个准则。其实神嘅话语系我哋唯一嘅准则，仲系最后嘅准则。 意思是什么？即是如果你有感动，圣灵感动你去做一件事，你又印证过神的话语和神的话语所讲的是一样。我成日都说圣灵的感动和神的话语不会自相矛盾，是会一致的。当你是知道神叫你做，你有这个感动去做，那你还在等什么？是吗？还求一个兆头，还去求一个神迹？不需要。圣经就是最后的准则，圣经亦都是唯一的准则。基甸于是就要活出他的信心。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告诉我们，摩西同样是活出他的信心。他怎样活出他的信心？他是拣选那不能扭坏的，是胜过埃及的一切的财物。我们知道摩西是出世的时候被收纳成为王子，是吧？他在王宫来到长大，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所以他是很有财富，他是非常之的尊贵的地位。但是他愿意放弃一切，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旨意绝对是正确，所以他是抛弃了那些是能够扭坏的去跟从神，以致他是能够见到那一位见不到的神帮他做不可能成就的事。摩西在说几千年前的经验都是我们的经验，我们今时今日都是一样。但是很可惜，美国本来是以基督教来到立国的，很多教会以前的教会都是有很好的见证，都能够活出他们的信心，以致教会是有很好的名称。今时今日现在的教会已经不能够活出我们的见证，不能够活出我们的信心，以致今时今日的教会的声誉是一落千丈，越来越差。这个真的是很可惜。约翰一书的五章四节，为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如果不凭着信心，我们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，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是胜过我们。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来自神的话语，而不是靠神迹奇事，不是说叫神给一个兆头给我们看。甚至信心不是一种的感觉，信心是很着实的。有一个贵格会的诗人，古代的诗人，他作一首诗，他讲得好，他说行出信心好像什么？好像你一路行路，前面没有东西带领你，后面没有东西来到推动你，你每踏出一步都好像是很虚无的样，但是你只脚就踏了在住很扎实的石头的上高。这个很扎实的石头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语。当我们靠住神的话语踏出来，我们就能够活出我们的信心。罗马书的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信心是出于神的话语。其实基甸战胜米甸人这个故事是我们很熟悉，但是是一个信心的故事来的。你等阵就会见到神是测试基甸和以色列人的信心。当他们信靠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神就带领他们得胜。但是基甸带领以色列人救赎以色列人之前，神是首先要给基甸和以色列人是有信心的测试。有人说不能够被测试的信心是不能够信靠的信心来。有很多人的信心是什么？只不过是一种感觉，他们是对信心有信心，他们是有信心能够得到信心，而不是真真正正是他们的信心。有个牧师在一个国际的会议，大家在开会，跟着有个董事就说了，等我们一起凭着信心踏出第一步。哇，个个都说 Amen Amen， 我们凭着信心踏出第一步。又有另外一个董事问了，凭着哪个的信心踏出去第一步？哇，当时个个鸦雀无声，个个都在监察，哇，我是不是真的有信心的？ 定系人哋咁讲我就咁讲？嗱，亦都有一个牧师佢讲得好，佢话信心好似乜嘢啊？信心好似牙刷啊，每个人都应该有噶系嘛？我相信个个都有牙刷噶系嘛？但你会唔会用人哋嘅牙刷噶？哇，咁核突！你问唔系搞我系嘛？喂，信心人人都有，就系、是、好似牙刷咁样，但你千祈唔好用人哋嘅牙刷，你千祈唔好用人哋嘅信心。四周围嘅人有信心当然好啦，但你唔可以依赖人哋嘅信心，你一定要培养自己同神有一个个人嘅关系，你一定要培养你自己对神嘅信心。嗱，神系好多时喺两方面嚟到测试我哋嘅信心，第一就系睇我哋嘅信心系真定系假，第二方面呢，睇我哋嘅信心足唔足够嚟到应付佢俾我哋嘅使命。但系喺神带领我哋得胜之前，佢首先系要我哋经过信心测试嘅山谷。我再讲一次，神带领我哋登上胜利嘅山峰之前，佢首先系要我哋经过信心测试嘅山谷。嗱，施布真佢讲得好。他说当我们在试炼的炉里面烧得最猛烈的时候，就是神应许发出最明亮光芒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我们去攞神的恩典，我们就能够得到胜利、啊、我们要得到胜利之前，神是会使到我们在试炼的炉里面烧得很紧要，当我们烧得最猛烈的时候，就是他的应许发挥得最强烈最光明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去领取他的恩典，我们就能够得到胜利。所以神就给基甸和以色列人有三个测试。第一个测试是信靠的测试，在士师记的七章一节，耶路巴力就是基甸。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耶路巴力是基甸的花名，这个花名为什么？他拆毁了巴力的坛，等巴力来到跟他争论，这个就是他的花名。他和他跟随的人一早起来，在哈律泉旁安营，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。哈律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惧怕战惊，这个绝对是代表当时以色列人的心情，个个人在那里安营，其实他们都是很战惊很惧怕。为什么这么怕？你看完士师记的七章十二节，因为米甸人、亚玛力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。睇埋士师记嘅八章十节，米甸人嘅联军有几多人？话135,000人，好似蝗虫一样。嗱，英国嘅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佢曾经话过，喺人类冲突嘅领域当中，从来未试过有咁敌众我寡、咁悬殊嘅敌众我寡。嗱，佢讲嘅唔系基甸嘅故事。他是讲紧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德国攻打的时候，纳粹党打赢了法国之后就开始攻打英国，一共轰炸了他们37个礼拜，用了100吨的炸弹，一吨是2200磅，那你可以想象100吨是有多少炸弹，炸毁了100万间房屋，杀死了40,000人。当时英国的皇家空军只有3,000个士兵，只有少过750架的飞机，德国呢超过2,500架飞机。你只是看飞机的比数就是1:3.5。嗱，机电呢？机电的比例又是多少？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军队有32,000人。敌人是135,000，计一计的比率是几多啊？4:1，已经是超过了英国和德国那个数字。但是神还说什么啊？32,000人还是太多，减到去10,000，去到10,000，跟敌人的比例是几多啊？13.5:1。 神都话仲系太多，再要减减到300人。三百嘅比率系几多啊？450:1啊！你谂下系咪大大超过 Winston Churchill 所讲？嗱，其实喺《圣经》入边450:1都唔算系敌众我寡。记唔记得喺《士师记》嘅第三章，我同大家讲过山家嘅故事啊？有个士师叫山家，一个人攞住一支嘅赶牛棍，杀死几多嘅腓利士人啊？600腓利士人。嗱，迟啲我哋又会见到参孙攞住驴仔嘅腮骨，杀死1000腓利士人嘅士兵。所以当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，敌众我寡绝对不是问题。神就好像跟基甸说，你要成为我军队的领袖，首先你要将信心放在我的身上，而不是放在你自己或者你军队的身上。当你将你的信心放在我的身上，450对一人，甚至1000对一人都不成问题。士师记的7:2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，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所以第一个测试就是信心的测试，要将士兵的人数减到去得回300，以致毫无疑问以色列人是要信靠神才能够得到胜利。这个又令我们想起，当我们为主作工的时候，是不是做完了一个事工，打赢了一场仗，我们很多时候会怎么想？做得好啊，我们是吧？做得不错，这样那里又做得好。很多时候呢，会得个心就谂住自己做得好，个口系点啊？好甜噶，会奉承两句，都系靠主嘅力量啫，咁样。但系个心就点啊？沾沾自喜，好高兴，系嘛？旧约就有一个系咁上下咁样嘅故事，喺历代志下嘅26话俾我哋听。犹大王乌西亚，佢16登基，佢系行耶和华眼中为正嘅事，系一个好皇帝嚟噶。神就帮他打赢腓利士人、阿拉伯人和米乌尼人，帮他打赢了敌人，他变得强盛，那就怎样？经文告诉我们，他心高气傲，以致行事邪僻。做了什么事这么邪僻啊？他开始自己向神来到献祭。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罪，因为皇帝不是祭司，没有权来到献祭。日后在撒母耳记，我们见到扫罗就是犯了这个罪，被神从他在树王位上宝座上将他是拉回下来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知道，千祈不要为主作工，千祈不要自高自大，不要是心高气傲，我们要将荣耀归回给神。我们要见到自己的不足，就是好像哥林多后书的12:10，保罗讲什么？当我们是软弱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最刚强的时候。我们都是靠住神来到做工，千祈不要就是自己夸自己的能力，我们要将荣耀重赞归给神。除了第一个测试是信靠的测试，第二个测试是勇气的测试。士师记的7:3，现在你要去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,000回去，只剩下10,000。哇，你说喂，怎可以这样跟士兵讲嘢噶？自己灭自己的威风，你怕的话你就回家啦。走了1/3，走了20,000偷笑啦，你没有走晒。个个都怕的啦，个个都会走的啦。但是其实这个一早就是神给摩西的律例典章，教他怎样来到行军安营，怎样来到打仗。申命记的20:8一早就讲的了，官长要对百姓宣告说， 谁惧怕胆怯，他可以回家去。所以不是说只是基甸的时候，一早神已经讲，喂，为什么胆怯惧怕就回家呀？恐怕他弟兄的心都消化，像他一样。哇，你怕，你在个军队里面一味就是这样震，成日就喺度话死啦！敌人咁强，你睇下佢高大威猛，你睇下我哋个个咁矮细，死硬噶，输紧噶。你讲得多，你身边嘅士兵会点啊？同你一样会得系惧怕胆怯。所以神话我唔要呢啲人，呢啲人如果你胆怯惧怕，你翻屋企。其实喺《生命记》嘅二十章八节之前，仲有第啲经文噶。经文话，若果你有葡萄园喺屋企，你仲未结果子，你个葡萄园，你打仗嗰阵时候你就搏命喺度谂，哎呀，我个葡萄园唔知道结咗果子未咧？我唔知道有冇命翻去尝呢啲果子咧？神话我唔需要你，你翻去食你个果子，我唔需要你成为我个士兵。亦都有人定咗婚未迎娶，佢打仗嗰阵时候就成日喺度谂，哎呀，我个未婚妻咁靓。我有冇命翻去同佢结婚呢？神话我唔需要你，你翻去同佢结婚啦。我需要嗰啲系专一，我需要嗰啲系勇敢嘅士兵。嗱 ，G. Campbell Morgan 佢话神系唔会用呢啲惧怕胆怯嘅人。佢继续话，佢话而家嘅军队，我相信美国嘅军队都系一样，就系、是、太多呢啲胆怯惧怕嘅人喺度入边，影响士气。他跟住话咩呀，他说教会入面一样是有咁多胆怯惧怕的人。他说要将呢啲人除去，其实是一件好事，是对教会是一个祝福。嗱，我哋讲咗两个测试㗎喇，其实两个测试都有连带嘅关系。第一个测试系乜嘢呀？信靠嘅测试。第二个呢系勇气嘅测试。嗱，两个测试都系要防止一啲嘢㗎喎。信靠的测试防止什么呀？防止你打完仗之后归功给自己，夺取了神的荣耀，是吗？信靠的测试就是要将你的军队减到去300人，你没有办法可以靠你自己能够得胜，以致你不能够夸口，你不会夺走神的荣耀，这个是信靠的测试。勇气的测试呢，又是不会夺走的东西，不会夺走军中那些人的士气，那些胆量，那些勇气，是吗？你有勇敢的士兵，你就不会夺走其他士兵的勇气。所以两样东西都是不要夺走一样东西，是有连带的关系。其实胆怯惧怕就是好像传染病一样，很快就全个军队都会变到惧怕胆怯。你们迟些就会见到，其实米甸人就是了，135,000的士兵，是吧？当他们一胆怯惧怕，在个军营里面好像传染病那样播散，他们就会打输仗。信心和惧怕不能够在同一个人的里面太耐，一是你的惧怕就会战胜你的信靠，你的信心，那你就会放弃。一是你的信心就会战胜你的惧怕，那你就会成功，但是不会在同一个人的心上心里面是太长的时间。约翰韦斯理曾经有一句名言，他说，给我100个人，他们只惧怕犯罪，只爱上帝，我就能够震动地狱的门。我再讲一次，他说，给我100个人，他们只惧怕犯罪，只爱上帝，我就能够震动地狱的门。我相信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可能是在想基甸和他士兵的故事。除了信靠的测试、勇气的测试，第三个就是警醒的测试。士师记的7:4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，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；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用士兵饮水的姿势来到分别究竟这个人是警醒还是不警醒。这个方法是很简单， 但是一萬的士兵，有人說不可能全部同時走去喝水，大家一起來到喝水，因為有人計過你需要有成三里半的岸邊來到給他們這樣做，敵人很容易就察覺、三里半的人做什麼鬼、站在那個岸邊那裡，所以就很容易被敵人來到察覺，相信他們是分批，分批完了之後，哦，你是這樣喝水啊，你去這邊，哦，你是這樣喝水啊，你去另外那邊。被測試的人不知道自己被測試，起碼最初的那一批，我等陣又會解釋。其實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裡面，我們都不知道何時被神來到測試我們的，分分鐘神可能在測試我們。有一個教會的領袖很喜歡坐順風車的，他不是懶不駕車，他想看看那些同工駕車是怎樣的，細不細心啊，安不安全啊，品格是怎樣啊，被人爬了頭之後，哇，大罵出口，中指都堆埋，這個就大件事，是吧？我就真是大件事了，不是說我駕車的品格不好，我的人很怕青，所以你說有個領袖坐我隔離，我不犯錯我都會犯錯，所以千祈不要搭我順風車，很危險。又有件事喎，若果彭長老今後要坐你車呢，你小心喎，佢可能喺處測試緊你都未定。亦都有好多員工呢，就係、是、老闆請食飯就點呀，自毀前途。原來個老闆喺處測試緊佢，喺處評估緊佢，佢唔知道啊，出錯被炒魷魚。有人話在每一個的場合，我們都需要是做到最好，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有些什麼人在這裡測試著你，在處評估著你，起碼神，我剛才說神就不斷在處測試我們。正如好像馬太福音的25章21節，當我們在小事上忠心就怎樣，祂就會給我們更多的事來到管理，是吧？所以我相信神是不斷這樣在處測試我們。我們見到经文告诉我们，士兵是有两个姿势喝水的。第一个姿势就是跪了在那里，趴了个身落个水里来到喝水，好像只狗那样。哇，这样你说打开了背脊被敌人来到攻击，是吧？这个我相信绝对是不警醒。还有呢，就是那些士兵踎了在那里，很直的个身体，仍然四周围可以注视四周围，然后找只手滗啲水嚟到舔嗰啲水嚟到饮。呢、这个我相信就係非常之嘅警醒。等阵我哋就会讲啦，其实经文冇话边啲人係警醒边啲人係唔警醒。我哋等阵会返嚟睇呢一点。所以呢啲我相信踎喺度滗啲水上嚟饮嘅就係警醒。就係、是、好似保罗叫提摩太要成为耶稣基督嘅精兵。提摩太后书的2章4節，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世务缠身，好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。世务都不要缠绕你的身体，何况饮水这么日常的东西，更加不要被任何的东西来到缠绕，来到是引开我们的注意力，我们是要警醒，我们是要谨慎。第二点呢、要勤奋不懈。那班士兵一见到有水喝就怎样，跪了下去，趴了下去，贪方便，是吧？这些人勤不勤奋？不勤奋。就是好像提摩太后书的2章3節，保罗叫提摩太要跟我同受苦难，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。你要成为精兵，你要吃得苦，不好就是见到有少少的利益，你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趴了下去，是吧？所以第一点是要警醒谨慎，第二点是要勤奋不懈，第三点呢与众不同。为什么呀？我刚才讲过了，成万人分批去喝水，是吧？头头那些真的乌卒卒的，不知道什么事发生，喝完水就被人叫去这边，喝完水又被人叫去那边，但是后面那些人呢看得很清楚的，哇，好像只狗咁趴喺度嘅，就喺呢边啊！ 啲人数越嚟越多喎、啊。啊，警醒嗰啲踎喺度嘅就去嗰边喎，来来去去得嗰几百人，二三百人。喂，你系士兵，你会点做啊？埋唔埋堆啊？喂，人多唔会错啊，唔会拉晒去斩头啩，系嘛？所以后尾嗰啲系点啊？几歹都趴个身落去，扑喺度饮水啊，系嘛？嗱，呢班人就系跟随第啲人。记唔记得我同大家讲过一个故仔啊？冇几耐之前，香港有个电视节目台揾晒成班老公上台，记唔记得啊？啊，同班老公话边个怕老婆嘅走去右边，唔怕老婆嘅行去左边。哇！成班男士涌晒去右边，左边得翻一个矮矮细细、其貌不扬，系嘛？嗰、那个主持人走去问佢：，哇，咁好嘢嘅先生，你唔怕老婆？啊，那个人都唔知几得戚几烂叻。当然啦，我老婆喺我上嚟上台之前吩咐我，人多嘅地方你千祈唔好去。喂，呢、这个太太真係好有智慧啊，人多嘅地方你唔好去啊。圣经入面啊，你输硬㗎，你去人多嗰边。你睇下十二个探子，十个探子话唔好入迦南，两个探子话要进入迦南，结果唔入到，係咪？全部以色列人二十岁开外嘅男士全部死喺旷野，唔能够进入迦南地，只有加勒同埋约书亚两个话要进入嘅，啊，佢哋能够最后进入去应许之地。仲有咧，扫罗王众望所归，个个都话选佢高大威猛靓仔，结果咧个个都话要选，就唔系神所喜悦，大卫先至系神所喜悦。罗马书嘅十二章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嘅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嘅旨意。嗱，所以我哋千祈唔好话埋堆啊，其实系好危险。嗱，其实呢班人，你见到佢哋饮水警醒嗰班唔曲腰，系嘛，表示佢哋正直。表示他们不会为了五斗米来到折腰，亦都不会为了喝水就怎样趴了去那里俯伏在人的面前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网上很喜欢听圣经的新解，那些的标奇立异很特别的解释他们很喜欢听，其实是很危险。因为为什么？好多时都系错嗱。今日嘅经文虽然希伯来文系冇好清楚话俾我哋听边啲人系警醒，边啲人系唔警醒，但我哋应该会知道嗱。有一个犹太人嘅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，佢就话嗰三百个人其实系唔警醒，警醒嗰啲咧系乜嘢啊？系嗰九千几人嗰啲系警醒嘅，嗰三百个人唔警醒嘅，点解啊？神要用那些软弱的人彰显出他的荣耀嘛，是吗？喂，你听得到你都很开心的，因为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那么警醒的，是吗？啊，有认同感，有共鸣，是吧？神喜欢我们这些人，是吗？你会很开心的，听得很顺耳，很认同，很舒服的，但是是错的。为什么是错啊？前面话嗰啲惧怕胆怯嘅系翻屋企啊，定系留喺度啊？翻屋企啊嘛，系嘛？留低啲勇敢噶嘛？喂，你冇可能前边留啲勇敢嘅，后边就留啲乜嘢啊？唔警醒嘅。喂，你要彰显神嘅荣耀，你几大都用嗰啲惧怕嘅啊，用嗰啲系唔警醒嘅，咁你先至能够完全彰显神嘅荣耀啊嘛。前面话揀勇敢嘅，后面就揀係揀警醒㗎啦，係咪？前后应该一致㗎嘛。嗱，咁又有人会问喎，咁哥林多后书嘅十二章九至到十节明明话神係鍾意用嗰啲软弱㗎喎，冇人叫你软弱到底呢，係咪？你係呀，神鍾意用软弱嘅，但你靠住神嘅能力，你就会成为勇敢嘅，你就会成为耶稣基督嘅精兵啦嘛，係咪？所以解经呢，自怕就是断章取义。是啊，你这节经文解得好听啊，啲人认同啊，你睇返前面嗰节经文乱晒龙啦。是吧？ 所以解经是要前后呼应，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。在那节经文的四周围，你找回一些经文解释，应该是一致，而不会说是前后矛盾。然后呢，你再看再广阔一些，甚至你可以旧约的经文你可以联络到新约的经文，例如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至到四节，我刚才说保罗要提摩太成为他什么话，成为耶稣基督的什么话，精兵嘛，不是说成为不警醒、惧怕胆怯的人嘛，是吗？所以如果你解经解得正确呢，全部的经文都会是吻合，那你就知道你解经是解得对。解经是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。那些不警醒不勤奋与世俗为友效法人地的，就被送回屋企，剩下300个精兵来为主作战。在撒母耳上的14:6，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很着重数字的，人数越多就越好，有人力有财力物力、希望人数越来越多，但是人数多的教会不等于神是会祝福。你看看那些成功神学的教会，Mega Church 嚟嘅，好多人去嗰度啊 ，Joe Osteen 啊，仲有 Joseph Prince 啊，嗰班人，好多人去嘅，唔等于人多就系好。呢啲教导全部系错误。圣经从来冇话神一定要你富有，神一定会祝福你。相反，圣经讲乜嘢啊？若果你真系敬虔度日，一定有苦难系嚟到你嘅身上。所以我哋系要好小心。当基甸服从神，神就跟他说你不用怕，人数人多人少不怕，你是倚靠神。在约书亚记的23:10，当约书亚服从神，神就怎么跟他说啊？23:10，约书亚记，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，因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征战。一人赶多少人话？1000人。又有数学了，那135,000的敌人多少人来追赶他们？135个人。现在神给基甸多少个士兵话？300个，远远超过他所需要的。所以倚靠神的话，你怕都不用怕。去到下一次，我就会跟大家讲这场仗的结果是怎样。士师记的7:14，说当基甸去窥探米甸人的营的时候，他发觉有两个人在聊天，有两个米甸人在聊天，有一个和另外那个人说，哎呀，我昨晚发了个梦啊，神已经将我们米甸人全部的军队交给约亚斯的儿子基甸的手中。问题就来了，米甸人怎么知道以色列人谁是他们的领袖啊？基甸就是窥探米甸人，米甸人都会窥探回以色列人，绝对他们是有知道以色列人的营地发生什么事，个军营。若果是这样的时候，连领袖都知道是谁，知不知道他们的军队由32,000人变到10,000，再由10,000人变到300啊？绝对知道。你见到以色列人的军队不断地在减，会令到你轻敌啊，定系会令到你胆怯啊？我相信会令到你胆怯，因为我哋见到头先经文士师记7:14，米甸人话神已经将米甸人交喺基甸嘅手中，系嘛？令到佢哋非常之嘅胆怯。有一次俾我哋见到神保证基甸系会带领以色列人得胜，神系绝对系会实现佢自己嘅应许。是要透过这300个精兵来到拯救以色列人，来到将米甸人交在基甸的手中。经文在士师记的8:28，甚至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会享受40年的太平。在这里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不妨来到看看今天神是给了基甸和以色列人3个测试，是吗？信靠的测试，勇敢的测试， 同埋警醒嘅测试，系嘛？我哋信靠神，信靠咗神之后咧，啊，我哋就能够成为佢勇敢同埋警醒嘅精兵。嗱，另外咧，啊，我哋亦都学到，哇！神叫基甸由32000人减到去10000，减到去300。咁喺度，我哋为神作工嘅事上，我哋又能够学到咩嘢咧？喂，要拣选做啲事系大胆啲，系嘛？仲要点啊？做啲不可思议嘅，就系好似300人点样能够战胜135000？我哋要大上头啲，因为我哋系靠神嘅能力，唔系靠我哋自己能力。到我哋真系成功嗰阵时，就只有将荣耀归俾神，系嘛？嗱，如果我哋系真系咁样嚟到为主作工嘅时候，你能唔能够想象喺我哋个人、喺我哋嘅家庭、我哋嘅教会、我哋嘅社区，甚至我哋嘅国家，会有啲乜嘢嘅改变？会有好大嘅改变。神就系喺处等待我哋嚟到系做呢一啲，靠住佢嚟到系做呢啲大胆不可思议嘅事工，嚟到将荣耀归俾佢。但系唔好唔记得，我哋系精兵，系嘛？唔系话嗰啲胆怯惧怕，唔系嗰啲唔警醒嘅士兵。嗱 ，William Carey 啊，呢一个宣教士，佢讲咩啊？要从神期待更大嘅事，要为神尝试更大嘅事。我相信呢个同我哋今日所讲嘅经文系非常之嘅符合。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，让我哋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哋感谢你，感谢你系俾我哋有基甸嘅故事，系士师记嘅第7章，俾我哋见到啊，当我哋将信心放喺你嘅身上，你就会带领我哋啊做到非常之不可思议嘅事工，而成功咗之后，我哋只能够系将荣耀颂赞系归俾你。愿意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个心嚟到系为你期待更大嘅事，为你嚟到系尝试更大嘅事，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你。我哋咁嘅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，阿门。